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天桥的文化之门。我们请出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团长，天桥中翻、天桥摔跤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叫傅文刚。 欢迎您。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哎，张欣啊，这个天桥中翻、天桥的摔跤、天桥的这些这个手艺，你了解吗？ 我真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前两天就是周四的时候，西城区在历代帝王庙举行了一场活动，把这个曾经小年儿那天，其实周四正好是小年儿吧，把小年儿那天在清宫里面有个小金殿比武，把这个当时作为行政机构上这个礼部啊、户部啊、刑部啊、吏部、工部等等这些六部，他们都会出节目，好像是比如说礼部出的就是中翻，然后这个傅老师呢，他们传承的就是当时礼部的这个中翻，这个后来在清朝灭亡以后，在天桥卖艺，就成了天桥中翻，是不是这样？ 没错，对。 我觉得应该让傅老师好好跟我们说一说了。 对对对。 张欣刚才是到现场体会了一下，那到底这个天桥中翻后边有什么故事？我们请傅老师跟我们说说，回忆回忆。 好吧。我也听老人说呀，这过去这个中翻呢，过去最早的图形啊，它是一个帅字旗。帅字旗也就跟现在的国旗一样。帅字旗完后来加上上面的皇上的黄罗伞盖。国去不叫中翻。叫什么呢？叫大执事。叫大小的大。执行的执，事业的事。叫大执事。他当时呢归礼部管。他等于是国去皇上出巡祭迁祭地啊，打这东西，打这个大执事。等于后来国去呢等于有八杆。有俩龙、俩凤、两虎、两豹，龙凤虎豹呢？其实大伙都知道，龙就是娘，就是皇上。 对， 这凤呢就是娘娘。这虎呢是王爷。豹是文武大臣。过去是这样。后来到清朝灭亡以后，我师祖呢就是过去他们吃皇粮啊。等于清朝灭亡以后没有地儿吃皇粮，怎么办啊？他又不会干别的，只好就是到街头卖艺，就使这个后来改成。这中翻呢也不是他改成叫中翻，当时找了一谐音叫中华民族一帆风顺，而这翻呢不是这个风帆的帆，而是现在中翻的翻，一个毛巾，一个金字旁，一个番薯的番，这个翻。可是大伙儿一老这么念，不能说中华民族一帆风顺，那看什么看那个去，叫着叫着就取的字叫中翻。 原来是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中翻并不现在社会流传的什么大翻、中翻、小翻，不是那样。过去只有两种翻。一个叫什么？叫样翻。过去叫样翻。样翻呢，就现在说白了就是，一种广告。过去走会啊，就是有十三段黄会，就这个十三段花会。这个他的样翻他不练。这个中翻呢是竹筒子做的。这些人不会练怎么办啊？用四根绳，这纤绳啊，拉着他，怕他躺下。腰里呢别着一个大竹筒子，比要中翻的筒子要粗。 插在腰里头。 哦， 哎，就这么去走，也就作为活广告。 那它上面写什么字吗？ 啊，就是根据这个，假如今天是这买卖是什么买卖？ 嗯， 你是、哎是到龙宫寺，哎你就写龙宫寺，哎， 到 妙峰山你就写妙峰山。 嗯， 就是这样，它就是一广告。 其实你看现在，就有一些商家为了这个图省钱，就让有一些人就是还举着小旗儿、 嗯， 我觉得这好像也有点遗留下来这风貌、啊。 对，拉个条幅， 拉个条幅、哎、是不是？ 但天桥的中幡呢、 嗯， 它就不一样了。 嗯、 天桥中幡呢，我师爷后来等于王小辫我师祖， 嗯， 他叫什么呀？叫刚才我讲了，中华民族一帆风顺。 嗯， 哎，到传到我师爷宝三爷这儿呢，我师爷宝三呢给他改上叫以武会友。 嗯， 为什么要起这个呢？我师爷过去是摔跤的。 嗯， 一说我其实我师爷宝三呢，他摔跤呢，他的师傅是清朝善扑营的。 嗯， 哎，过去叫什么东西两仪善扑两营。 嗯， 哎，这个善扑两营呢，他是不带刀的师位，能达到三品。 嗯， 我的师祖叫晚八爷， 嗯、 一叫过去也一叫爷了，一称爷了， 嗯， 那就有份儿了。 好像、 哎、现在就是当官的了。 嗯、 哎， 好像是在这个《康熙大帝》这部电视剧里面， 嗯、 秦鳌拜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善扑、 嗯， 就是、 哎、就是、哎、善，他叫善扑术，不、 嗯、 就叫善扑术、 嗯？ 哎，等于后来等于秦安鳌拜以后，皇上号称就是让这个八旗子弟啊， 嗯， 哎，全都来练习这中国式摔跤、 嗯。 这中国式摔跤呢，是谁给起的名呢？ 嗯、 是解放以后周总理给起的名。 嗯。 过去叫相扑， 嗯， 也叫摔跤、 嗯， 叫法不同。 嗯， 解放以前还叫灌跤。 嗯， 哎，等于到解放以后，后来等于新中国成立，咱们第一届全会就有中国式摔跤比赛、 嗯。 当时我父亲呢，就是参加了专业队。 嗯， 等于58年。 嗯， 哎，是这样。所以说起这历史呢，刚才说聊的中分，所以说他要以武会友。 嗯 嗯， 后来还有一个名称呢，就是他走会的时候， 嗯， 叫什么叫晃动乾坤定太平， 嗯 嗯， 为什么说他也走会啊？ 嗯， 我们走会跟他们别的走会不一样。 对，我见过妙峰山走会， 哎，他们那会跟我们这不一样。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呀？这个会是谁起的？是这个慈禧太后， 嗯嗯， 慈禧太后给起了那八段皇会， 嗯， 哎，有八段皇会。其中就有这个大执事，就是现在的天桥中分。 嗯， 哎， 对， 我们是这么传下来的。 嗯，所以说就是这内八档，就是这个礼部的中幡，兵部的杠箱， 对， 还有刑部的五虎棍，吏部的双十，工部的石锁，户部的秧歌。 秧歌，没错没错，哎，就这一个。 还有长一司的狮子和太子府的花坛。是吧？ 对对对， 这时候呢、哎，在清朝被称为内八档， 内八档皇会。 对， 哎哎， 每到小年儿的时候，这皇上呢、 嗯、 都要看小金殿比武。 对，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六部的那 对对对 那个啊，那 尤其什么连，尤其是武东西。 嗯， 武的呢，过去中国式摔跤呢，现在给分出来了， 嗯， 当另类东西了。 嗯， 其实武在民国时期， 嗯， 咱们中国过去也就跟现在的这个运动会一个道理， 嗯， 它叫武考。 武考、 他叫武考。 嗯， 宝三爷呢，在就是老国民党时期的那年代呢，他参加过三回。 嗯， 哎，一次南京，一次上海，还一次这个山东大观园。 嗯， 济南那儿。 嗯， 拿了两回冠军，一回亚军。 嗯， 哎，他通过这个，过去回来也很讲究，他代表北京去。 嗯， 过去就是捧着云墩。 嗯， 银墩。他不叫银杯，叫银墩。 银墩、嗯、 啊，就是跨马游街，哎，骑大马完跨马游街，还跟过去那是考武状元那性质一样。 是是、 哎， 我们在戏里都看过那个， 哎、 真是啊、 哎哎哎。但是这是真是，哎， 嗯， 等于解放以后呢，等于宝三爷是抗美援朝时期， 嗯， 五八年。就带领就一个大慰问团，有几个小队， 嗯， 其中宝三爷是一个小队队长， 嗯， 抗美援朝保卫长， 嗯， 全国一级裁判， 嗯， 哎，完第一届的这宣武区政协委员， 嗯， 等于宝三爷过去为这新中国成立啊，也起了很多的作用， 对、 嗯， 等于就是那年代不是光是说相声去中南海， 嗯 嗯， 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些人，因为当时贺龙当体委主任， 嗯。嗯， 贺龙是武将， 嗯， 特别喜欢中国式摔跤， 嗯， 后来为什么第一届全运会呢？第二届、第三届都有中国式摔跤比赛。 嗯， 哎，等于后来呢，就是非奥运项目，咱国内不搞了。 嗯， 撤下来了。 嗯， 那年代呢，都是我父，就是我师爷带着我父亲他们到中南海火焰堂给主席他们表演了摔跤，练中翻。 嗯， 而且中翻呢，这个周总理呢，五十年代呢去天桥视察。 嗯， 我们有一中翻有百十来个动作，但都有它的名称。 嗯。 其中没有一名称叫怀中抱月， 怀中抱月、嗯、 哎，周总理一乐，干我带给你们起一名、嗯、叫什么，叫抱住团结力。 嗯， 因为两个手指头交叉、五个手 反着相扣、嗯、 哎、反着干你抱住团结力。 嗯， 也就是当时寓意就五十六民族大团结。 嗯， 哎，有很这里也有很多故事。 嗯， 对。 哎，傅老师，就是您刚提到师爷带着您父亲哈， 对， 就您什么时候开始说您就成了传承人了呢？ 嗯，一说起我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小， 嗯， 十几岁，其实就怎么说，就看他们好玩。 嗯， 我父亲带着一帮孩子练，一帮学生练，还有我哥哥他们都练。 嗯、 再一最突出的是什么呀？ 嗯， 可以跟他们出去玩去。过去坐个卡车，坐个车， 嗯， 现在坐车谁都不爱坐了。 对， 过去有一辆汽车跟着一块出去玩去， 嗯， 就觉得这没得干的那时候。 嗯。嗯， 哎，就从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是一点一点就爱上这行了。 嗯， 爱上这行呢，当然父亲也不教你， 哦， 也不管你， 哦， 就人家前面练，我后边瞎比划。 嗯， 按我们行话说的，是干这行的虫。 嗯， 哎，一看比划是那么回事儿。 嗯， 后来十二岁以后，父亲才正式开始教。 嗯， 一教上了船下不来了。 就那时候、嗯，其实父亲一开始没想着教您是吗？ 对。因为我家姊妹八个，我最小。 哦， 哎，也老疙瘩也心疼，也不喜欢上干这行。 嗯，但后来觉得你这个好像是干这行的料， 哎， 也没办法了。 哎，没办法，后来开始正式学习。 嗯， 但是正式学习以后就开始受不了了。 嗯， 因为挨打挨骂都是家常便饭。 因为你决定了让你接这个班， 哎， 那就得仔细学。 哎， 因为你得把这一百多个动作，嗯，踏踏实实的规范动作给学下来呀， 没错， 对不对？ 哎，而且你还要创新。我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你们没有创新，你们就是退步。 嗯， 哎，必须得有创新。 你看看多先进啊！哎，那时候说哈， 是这个创新是指的这个，动作上创新， 动作创新， 还包括这个语言的创新呢。 语言也一样。 哎，我们得说说语言了啊，就是，咱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这个天桥中翻，给大家再形容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古装剧里边啊，就看这个原来是皇帝皇后出行或者祭祀的时候， 嗯， 后边全是大旗子， 嗯， 啊，那时候叫大执事， 大执事 啊， 嗯。 后来呢，清朝灭亡以后呢，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这个再吃皇粮了，于是呢， 嗯， 就把这个中藩呢就觉着大执事呢改成了中华民族一帆风顺啊，后来就简称中藩， 嗯， 就变成了一个手艺， 嗯， 就各种表演的手艺，因为那个很大，它不是普通人就能举起来，然后普通人就能悠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所以呢它就成了目前咱们天桥中藩。它就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咱们再往回倒一句哈，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天桥中翻啊，它不光是手耍， 是 这嘴皮子还得溜啊。说叫武相声是吗，傅老师？ 我们看什么说什么， 嗯， 我们管它叫现挂。 现挂，嗯， 哎，其实说武相就是，其实也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嗯， 哎，多人也对，也都可以，群口也可以， 嗯，还能群口啊。 哎，就是都可以搭，我们管叫搭纲， 嗯， 哎，都可以搭纲， 嗯， 这些东西为什么说现挂呢？ 嗯， 当时你就见景生情， 嗯， 就根据底下的什么观众，你说什么话， 嗯， 哎， 对， 因为过去的观众呢，就是穿衣服、就打扮呢，都能显示出自己是干什么的， 嗯， 一般农民呢，就过去就那种大棉裆， 嗯， 他不会穿西服子之类的，不会穿那个的， 对， 哎，工人就是工人那样，学生就是学生那样， 对， 哎， 嗯，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嘛。一杆钢笔是一小学生，两杆钢笔大学生，三杆钢笔那是修理钢笔的。哎，你看遇上学生了， 嗯， 哎，你就跟他聊聊点历史， 嗯， 他爱听， 对， 历史。你遇上工人，你就聊工厂的事儿， 嗯， 遇上农民，你给他讲二十四节气， 嗯， 哎，这什么节气种什么，什么时候，哎，他那农民就现在说来 能听得懂， 能互动， 能互动， 哎，他是这样， 真是， 也能拿他抓根， 对。 哎， 那这样啊，这个张欣今天准备了录音是吧？ 对，我准备的录音是这个有一点耍中翻的那个、嗯、就是那个有铃声啊、嗯、有大家叫好的声音、啊、然后还有傅老师他介绍中翻的一些套路、 嗯、 比如说苏秦背剑之类的这些套路。 嗯，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清朝紫禁城里面过小年的时候皇上要看小金殿比武。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天桥中翻就是当时在小金殿比武里面展示的，另外我周四在历代帝王庙看到的耍花坛也是当时在清宫里面给皇上看的，所以我一会儿在录音里面也有关于耍花坛的介绍。而且这个中翻呢，它当时被称为是大执事，耍花坛被称为是小执事、 嗯、 在听完录音之后啊，我们可以让傅老师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我觉得可以 表演之前的这种介绍。 可以， 就比如说见到我们俩、嗯、您能 怎么跟我们互动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录音。 好，这叫怀中抱月，孔雀开屏，叫童子拜佛，博汉壮中，狮子插凤，哎，这叫苏秦背剑。好，这叫单提剑。好，这叫大盘肘，一个大拇哥，这叫金鸡独立。好，这叫封侯挂印，一个小拇哥又叫小妞妞穿兜兜。 真家伙啊，这叫耍花坛啊，天桥老绝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农历腊月23小年这一天，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举办了灵犬献瑞迎新春小年文化活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西城区区级非遗耍花坛的代表性传承人周仁喜先生正在表演。 好， 我的天桥。 他用大小重量不同的缸围绕自己的身体旋转抛接，尤其是在这么冷的天，把一个重达20多斤的缸顶在头上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喝彩，并且在他表演完之后很多人都围上来和他交流互动。 在北京现在能会这个还有 呀，没有了无几的。 这是传承，这就是老的这个一辈儿一辈儿的传下来。童子功一看那功夫就不得了，你看他那脑袋那个桨子是吧，啊，你看这多少年的别人谁也顶替不了，这个应该往下传。嗯，确实太好了，太好了。 阿姨，您今天是特意来逛小年儿吗？ 对对对，今年呢特意那个到这个帝王庙这儿。 周仁喜先生今年65岁，从他师从父亲周金荣学习耍花坛这门技艺以来，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 一般演这个有单独的演，还有两个人这样对着 对 顶。 现在发展到了还多， 好几个人， 三个、四个的。是吧，更了六个的，但是已经这个道从道具方面都改良了，现在全拿这个玻璃钢的了，塑料的了，搪瓷的了。 咱这是瓷的。 我这是真瓷的，一直我就保留着这样。再一个这脑袋你看见没有，这脑袋、 嗯、这脑袋上面平了、有一块。 对，他们都吃不了这苦了，别人改我不能改。 嗯， 因为我想我们家都是是不是、这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个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杨飞主任和我们谈起了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 之前活动呢是我们这个西城文委组织的一个这个就是帝王庙，就是首先咱先说这个帝王庙嘛。那么清政府这个进关入关之后呢，那么他呢就把所有的这些从所谓的三皇五帝一直到明朝的这些皇帝全都给这个从太庙里移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个在帝王庙祭祀。那么太庙是专门用来这个祭祀清朝皇帝的，所以有了帝王庙。所以帝王庙呢就是它也属于一个文物，是现在呢等于隶属于西城区文化委员会。那每年在小年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这个帝王庙这个平台，那么它有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那么就搞一小年的一庙会，那么让这些这个附近的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一些这个文化惠民啊。那么这块呢其实我们还是想让大家就是看到在今天享受到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看一看以前我们这些这个先辈们他 他们是怎么过小年儿的，包括那个刚才周文熙老师表演的那个花坛，曾经就是清青年会，就是当时也是清政府这个他当时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小年儿开始做年会，大家欢聚一堂，然后呢各个这个所谓现在的话就是各个部委吧，那么推送一些这个他们认为好的这个项目，那么又强身健体，然后又能代表这个骑射民族的那种这个上古的情节，那么在这儿进行一个集中的展示。然后呢这个天桥中翻、天桥摔跤和这个耍花坛就是其中的这个项目之一。我们希望坐飞机一直往上降，就前世今生，就是能够大家能看到，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其实这也是飞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一个意义。 录音之后呢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咱说的是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桥中翻和天桥摔跤，咱们一会儿见。本栏目奖品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官网。 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承受，只因我曾许下承诺。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2018，家装还要全包圆。 您好，这里是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专线。 您好，我想报名。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牌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张，身份证号码是98765。 恭喜您，小张先生，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您已成功排号1588号。友情提醒，活动现场配额有限，且活动将于明日结束，请您今明两天尽快拿着身份证到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 好的，我现在就去。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活动只剩最后两天了， 收藏需谨慎。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啵啵棒儿点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好，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天桥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团长、天桥中帆、天桥摔跤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丰欧老师。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非常喜欢各种各样啊这个文化项目的我们的雪泥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啊，我觉得张欣对各种各样的文化项目都特别感兴趣。 对对对，就看不够，特别好奇。 对，然后张欣也是到了现场看了咱们这个天桥中帆和天桥摔跤啊。 嗯。 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傅老师一起了解了一下天桥中帆，原来是从清朝的大执事演变过来的。后来呢，我们又了解到说这个天桥中帆啊，一边捂着中帆啊，就那大竹筒特高那个啊，就是那个中帆啊。一边捂着还得一边说着，而且我发现通过傅老师介绍，这玩中帆的嘴皮子得特别溜，而且脑袋得特别活，还得仔细观察今儿看的看节目的什么人，是吧？ 对。 所以刚刚张欣提了一小要求，就是您这边捂着，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我跟张欣在面前，您怎么跟我们互动啊？都说点什么呀？您给我们来一段吧。 这样吧，我简单给你们来一小段。 行，好。 这个跟他们影视剧里的表演这些东西不太一样， 嗯， 是真正过去老艺人怎么来生存， 嗯， 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什么，带钱有个捧个钱场，带站住叫我，这都是没人给你钱， 嗯， 你把这人家得说动了，让他自主动的从兜里把钱拿出来， 嗯， 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 嗯， 我打简单的给大伙儿， 来 点跟你玩玩描述， 好， 好。好，让我中尉，让我大家，让我外圈一站一立的，好几舞的爱心练的，您在家打过拳踢过腿举过盾的摔过跤，都是死级老师。我们爷儿几个可练不好，我腰到腿不到，手到脚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原谅。 哦， 哎，就是开始讲了。要一说开楚门的呢， 嗯， 也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开楚门有开楚门的话语 啊， 也很文明。 嗯， 哎，而且绝对不刮缸。 绕脖子， 嗯， 所谓的刮缸就是骂人， 嗯， 哎，也不能这很文明的， 嗯， 也是让你就是不文明的地儿，他也说出文明的话来， 嗯 嗯， 哎，其实他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呢？ 嗯， 就有这么一句话，哎，这回一卯就让他们俩练一场， 嗯， 哎，有个腰到腿不到，脚到手不到的地方， 嗯， 大家多多原谅啊，哎，练完练棒子没别的说，跟大家求把钱， 嗯， 为什么求钱不说要钱啊？ 嗯， 因为您一不该二不欠，哎。您扔的场子是我们的， 嗯， 哎，但您兜里是您的， 嗯。 那位先生说了，我今天出门仓促，没带方便富裕， 嗯， 哎，您照样站脚助威， 嗯， 我们也搭您人情， 嗯。 可是有一样，别我们来给仓促大方个练人来练半个了，您站起脚就走，您把带钱的给领走了，把那个不给钱的也装散了，就如同我们刚熬出一锅粥， 嗯。 您扔一把沙子，我们也吃不了，您也带不走。 嗯， 我什么话？那我什么话也不说。哎，我让给钱跟站脚助威的多看您两眼，比我说什么都强。 哎哎、明白了， 说一句话 啊，其实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您这个不给钱行，您也得是吧？给个人场。 哎，哎 您到最后不要把那给钱的也带走了。哎，我觉得特别有生活哈、啊哎。 是、 哎、我们完全还原了。就是当年那个状况，就是卖艺的状况、 哎、是 啊，因为天叫你卖艺，就是挣钱卖艺嘛，嗯、对吧？ 哎、嗯，我们管那叫开主门子 啊， 这 开 主门 子 有头道主、 啊、 二道主、三道主。 嗯， 我说这是头一道主， 头一道， 哎，头道主、 啊、 后边几道主，但是有很多语言。 嗯， 哎、 就说的好，人家就扔的多，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来玩，就是就高兴嘛， 是、 嗯、对吧？然后你特别良好的互动、嗯，其实就跟我们买票进到剧场去看戏也一样，嗯、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还看到一个电视片介绍咱们这个天桥摔跤， 嗯， 它取的名字就叫天桥摔跤，是说得好还是摔得好？ 对，杨副老师啊，哦，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我们形容就是说，哎呀，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哎呀，什么祭祀的时候，后边有好多人举着那个大旗子哈、啊嗯。那您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这旗子有多高多重？ 真正说起来，它是、嗯、因为它是皇家的东西， 嗯， 三丈三，也就是九米九， 九米九。 要不现在有些人说大帆小帆根本就不对， 嗯，只有九米九了， 只有九米九、嗯。但是我哪根杆子都超过十米， 嗯， 但是一说起来就是九米九，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嗯， 皇上啊。九五之尊呢？ 哦， 你敢超过皇上吗？ 明白。 哎，前门的多少？九丈九。 哦， 他、哎、都有他的规矩。 嗯， 他、哎、是这样的，他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尤其皇家的东西。 对， 是这样的。哎， 嗯，然后这个中翻表演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法或者套路？就是，就刚刚张欣提到了，您在这个录音里也提到了，嗯、哎呀，那么多的名字哈。 对。他其实说起来，我师祖王小辫那年代啊， 嗯， 就十几项动作， 十几项动作。 他最出名的叫苏秦背剑上脑剑， 嗯 嗯， 因为他脑子顶上就清朝完了以后啊，他不舍得绞那辫子， 嗯， 他怎么办？那辫子他给缠到脑子顶上， 嗯， 也出一小夹角， 嗯， 完了弄两个铜钱， 嗯， 中翻那竹子呢是空的， 空的， 嗯， 扔起来以后掉在小辫套在小辫上，掉脑袋上了。这么得名叫王小辫， 哦， 有十几种动作。 我还听说您的师祖他还有一个绝技，哎、就是过牌楼这个中翻人。 那不是我师祖、 哦， 那是我师爷。 哦，师爷，啊哦、 我到我师爷这儿呢，就是三十多种动作了。 嗯， 过去那时候就是说走会啊， 嗯， 建桥不能躺下， 建桥不能躺下， 哎，建高东人家怕躺下了，从桥底下过去那不行， 嗯， 必须得扔过去。也就是说的牌了，扔牌了， 那么高能扔过去吗？ 所谓的牌 了 呢，不是现在的西瓷牌了， 哦哦， 那么高谁也扔不过、 哦、就是、啊、 过去有一种扎棚， 扎棚、哦、 扎棚那也是非遗项目， 嗯， 就用什么熟剑杆， 嗯， 哎，熟剑杆高粱杆， 嗯， 扎的那种就假门了， 哦，假门了、哦、 哎，门了就那牌了， 嗯， 加扎的那种东西， 明白， 就过年过节哪儿、嗯、大街小巷都扎那东西， 嗯， 扎的挂灯啊挂什么东西，扔的是那个东西， 哦， 并不是说扔，你说先扔前门牌子，前门楼子扔进去，哎哎、 那个牌楼大概是多高啊？嗯、 那就三米多高。 哦，三米多高也挺高的了， 哎、 是不是？ 哎、 因为你重啊又高，对吧？嗯、你重翻将近十米，你要扔过去，然后再接住，嗯、是不是？ 等于后来到我父亲呢，就是六十多种。 哦，六十多种了。 等到我跟我哥这儿，这么跟我父亲他共同研究，现在摆着一种，其实有七个部位。 七个部位。 哎，全都组叫什么呀？ 嗯、 叫。 头、肩、肘、手、胯、七脚。 嗯， 所谓的胯就是腰。 腰。 哎，但是说腰不好听，就只能说胯。 嗯， 哎，等于这七个部位。 嗯， 哎，这为七星。 七星。 七星，这个七个部位呢，哪个部位都能练十几个动作。啊，你像我上脑剑，单身上脑剑。 嗯， 刚刚讲苏秦背剑上脑剑。 嗯， 单击剑上脑剑，脚的可以踢的脑袋去。 嗯， 哎，就很多种动作。哎。等于一个地方等于十来种，等于这么凑在一块百来种动作。 哦， 哎，是这样。 我其实啊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肩啊、肘啊这些还好。 嗯， 我看那个掉在鼻梁上、额头上，尤其是牙齿上，我觉得看着，哎呦， 过去牙 齿痛破了。 过去牙齿都是雕过来， 嗯， 在丹山上， 嗯， 就肩膀上，把它雕过来。现在不雕了，现在拿脚可以踢到牙上去。我改名叫虎口拔牙。 虎口拔牙， 哎， 呵， 完了，过去哥说搁鼻子上的，是拿手放在鼻子上的， 嗯， 现在我是扔鼻子上，可以踢鼻子上的， 对呀， 叫擎天一柱， 呵，咱要鼻子平时在哪儿撞一下 都疼得要命，对不对？你顶着那么重的东西， 过去呢，我师爷在天桥卖艺的时候呢， 嗯， 有一家浪子踢球， 嗯， 就把中翻搁在脚上踢到脑子上去， 嗯， 那时候能给十块钱太阳， 哦， 我现在给改革什么倒踢紫金冠。 嗯 啊，也就什么呀，就把它搁在后脚跟上， 搁后脚跟 后边踢起来上脑袋。 哇， 哎呀，我天哪！ 那就是您还真的是创新发展了。 对，您不，我不讲吗？我父亲讲，你没有创新，你就是退步，你必须得创新。人家现在的条件的方方面面条件跟过去也不一样。 对， 过去说不好听话，一天挣不了二斤杂货面。 嗯， 哎，现在吃的东西跟过去硬。人家身体素质都不太一样， 对，你原来都没力气，你说你不吃哪有力气？现在肉啊什么的都能跟得上，是不是？小孩素质也高。那傅老师，您现在还练吗？ 现在也还玩， 也玩。 嗯，但是动的时候少了。 嗯，那您有传承人了吗？ 我现在有十一个徒弟， 十一个徒弟， 四十个学生。 哦，这个他们学起来怎么样？就是年轻人有您那时候那么能吃苦吗？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 孩子。都是哄着干， 就是嘛。 但是他们也是这些孩子也都完成他们家的父辈的心愿。 嗯， 因为过去他们我这多数这帮孩子都是他父亲他们都是摔跤的。 嗯， 但他们摔跤想进我们这门是很难的。 对， 哎，他们都是别的门派。 嗯， 也不是说讲门派啊。 嗯， 但是跟宝三爷这边往上靠进不来。 嗯，很难。 我父亲他们那年代，他们我父亲没收过徒弟， 嗯， 就收了几个学生， 嗯， 哎， 这徒弟跟学生有什么区别啊？ 徒弟就是学点皮毛， 嗯， 你锻炼身体就完了， 嗯， 学生你就学生就是这样， 嗯， 徒弟就不一样了， 就得也 徒弟跟亲儿子一样， 嗯、 你倾囊而授，你会什么你就得教人什么。 嗯 是这样的， 这明白了。 哎， 我听您说，就是现在都主要是以演代练了，就是现在有很多演出是吧？ 演出很多，再一个就是也没这条件。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个，这两年还不错。现在西城区政府啊， 嗯， 对我们很重视， 嗯， 给了我们一块有那么一小块基地， 嗯 嗯， 但是练起来也还是不够， 嗯， 也就是存放点东西。你像等于无形当中我那成了一小博物馆。 哦， 因为我那有那个刚才我讲那个、 嗯、 我师祖从皇宫里带出那根杆子， 嗯， 那个根杆子还健在， 嗯， 将距今天现在有二百来年， 呵， 哎， 又 还有 这文物了， 还有摔跤那些东西，我也是我师祖的、 嗯、 晚拜的， 嗯， 石锁， 嗯， 铁锁、质子， 嗯 啊， 哎，他们带出来的。过去都是也都是过去的，也都是一百多年。 嗯， 哎呀，这要去参观一下 他们用的东西，哎， 这都是文物。 对，而且我听说傅老师就是您成立这个艺术团以后，把这内八档现在能找到传人的都收在自己的这个团里了。 对，我是等于刚才不讲嘛，就是过去叫天桥老艺人演出团。 嗯 嗯， 等于后来看到这个，那一些年等于就是。八十年代吧， 嗯， 那时候就是国外的想让我们出去走穴去， 嗯， 去东南亚左右附近， 嗯、 但你没法跟人签合同， 嗯， 没有营业执照，找的一些文化公司呢，文化公司就他不干好事儿， 嗯， 怎么干不干好事儿？他把价钱让太高， 嗯， 其实到我们手里没有，我没做那么过多的条件， 对， 但是他们老是中间做梗， 嗯 嗯， 后来就想自己成立一个 艺术团， 带有章的。 嗯哎 就是有演出许可证，我是北京第一家，民间的。 嗯，傅老师他们这个团还在奥运会开始之前也演过，嗯，然后像今年的春晚前面也会有他们的 倒计时，哎，春晚倒计时 真好。 我前几天刚做了一个这个体育台的首届春晚， 嗯， 体育台的， 对， 在天津做了一台，就是也是春晚第初三播， 嗯， 天津做了两台，一个可能一个小年吧， 嗯， 后天一个小年，还一个初三播的， 对。这都属于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也需要通过这种大众传媒的方式啊，包括来电台做节目啊，让更多的咱中国人得知道，北京人得知道，是吧？啊，这200多年的记忆到现在还在呢， 嗯， 是吧？清朝那会儿的东西哈，啊，咱现在还能看得着呢，是吧？所以是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人，一代代的往下传下去啊。 是， 哎，张欣今天又还准备了一段，是吧？ 对，就是另一段呢，就是摔跤，咱们这个天桥摔跤也是他们一边摔一边在这个 讲 相声嘛， 对， 讲， 嗯， 然后还是三个人，一个是您的徒弟，可能两个徒 弟 在摔，然后您在旁边作为教练， 嗯， 然后也参与进这个表演， 那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啊，来听听天桥摔跤。 嗯， 您多拉着点， 不仅那么多事儿， 我得要过去给我磕头了。 哎，过节呢， 就像他这样的再摔照面就趴下， 还得趴下， 我们看我们怎么趴下的，甭理他， 开玩笑的 嘛，等我劲儿，开始趴下，对打， 他这么着行不行？ 那你说怎么着， 哎，我把脚往这儿一放，只要他今儿给我踢动了，动了窝， 怎么着 算他赢 啊，给腿踢折就完了呗， 踢折了，踢折就完了， 白踢啊， 没错，踢折白踢， 来吧， 来 撤 走。 说起天桥摔跤呢，其实它也有定场诗， 嗯， 怎么说来说呢，就是眼似电，手似剑，腰如盘蛇，脚似钻，站着为熊，矮着为虎，伸手如瓦拢，是攥拳如卷饼，远了踢，近了搓，不远不近是得和乐。哎，上了一场也得有这一段 哦，有这么一段以后咱就开练了， 嗯， 是吧， 开练了， 对，所以还说这个老北京有句老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会说会练才是真把式，就是， 这说的就是这个， 没错， 原来我们老用这话，这次知道源头了， 对， 嗯， 还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说就是说明白比练明白强，哎，因为要不大伙儿不观众不知道你说在做什么，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所以这个说在天桥摔跤里边是特别重要的一块儿。傅老师也跟我说到，说如果你只是练不说，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而且这个武相声的说法，其实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他提出来的。其实他说这是武相声的意思，也有说这个天桥摔跤你来抢我们相声的生意的这个意思。 嗯。其实刚才我说大家来听一听天桥摔跤，来听一听天桥中翻，估计有人是说朱红你说错话了，是吧？还真不是。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打开的是天桥的文化之门。今天特别高兴，我们请来了天桥摔跤、天桥中翻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天桥中翻耍的时候，天桥摔跤摔的时候，都要说话哦， 对， 所以最后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春节期间，我们想看看，能有现场能看得着咱们这个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演出吗？ 欢迎大家到天桥文化广场。 嗯， 初一到初五，一天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两场。 都几点啊？大概？ 几点现在没太定， 嗯， 好像是9点到10点， 哦， 是，好像上午一场，下午两场。 就是在天桥文化广场。 哎，时间还没协调好。 嗯， 天桥文化广场呢，就在天桥剧场跟天桥艺术中心那中间有一片大的广场。 对， 哎，那地儿看演出呢也挺敞亮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天桥记忆在这儿演出，而且特别符合这个地点，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的一句口头禅嘛， 嗯， 今天头一次， 其实我是回娘家。 啊，还真是。 天桥是我们艺人的娘家。 嗯，回天桥了。 每年都那么来说，但是每年就是平常有时候偶尔搞个活动，挨那去做。 嗯。 但是真正庙会没上那去过。 嗯。 也今年头一年天桥搞庙会。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想看真正的咱们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天桥中幡和天桥摔跤，请您在过年期间。啊，到天桥的文化广场去看看。再次感谢傅文刚老师，谢谢张欣， 谢谢 啊。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本栏目奖品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官网。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你却在天边，两颗注定一起出现的星星，遥遥呼应，却永远走不近，童话里在暗中互相回应，究竟这样是真已经太久无法承受，我要逃出你这温柔的宇宙。我送一颗流星，不管飞向哪里，我身后有闪烁的回忆。我是一颗流星，连续凄凉的诗歌，不像这样的缠绵，不要互相毁灭，已经太久无法承受，是我再次回到纯真的时候。不管飞向哪里，我身后有闪烁的回忆。我是一颗流星。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说到现在很多人呢，由于这个工作非常忙，压力非常大的，你让他回去呢做饭的话呢，感觉好像是很苛刻的一件事情啊。 对， 那没办法，很多人就只能是叫外卖。但是外卖的话呢，油又大，盐又高，又费钱，而且有时候还不健康。 哎，对，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吃起来又方便，那就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的罐头，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是阿尔蒂品牌的。那么之前其实周老师咱们两个人推荐过哈，40罐299块钱，但是今天这一套组合只为北广